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九十八，禁忌二十。孝宗穆皇帝上之下。永和四年夏四月，林邑寇九真，杀市民十八九。赵秦公涛有宠于赵王虎，欲立之，以太子宣长，犹豫未决。宣长无止，虎怒曰：“悔不立涛也。”涛由是一交，造堂于太尉府，号曰宣光殿，梁长九丈。宣见之，大怒，斩将截梁而去。涛怒，增之至十丈。宣闻之，魏所幸杨碑谋成赵生曰：“凶数傲毕，乃敢耳。汝能杀之，吾入西宫，当尽以涛之国义分封汝等。涛死，主上必吝丧，吾因行大事，灭不计矣。”碑等许诺。秋八月，涛夜与僚属宴于东明观，饮宿于佛经舍。宣使杨碑等沿猕猴梯而入，杀涛，掷其刀剑而去。旦日，宣奏之，虎哀惊气绝，久之方苏，将出令其丧。司空李农见曰：“害秦公者未知何人，贼在京师，栾舆不宜轻出。”虎乃止，严兵发哀于太武殿。宣往令涛丧，不哭，直言呵呵，使举亲观师大笑而去。守大将军既是参军郑敬、尹武等，将委之以罪。虎疑宣杀涛，欲召之，恐其不入，乃诈言其母杜后哀过微辍。宣不畏见疑，入朝中宫，因留之。建兴人史科知其谋，告之。虎使收杨碑谋城，皆亡去，或召生，截之拒服。虎悲怒弥甚，求宣于席库，以铁环穿其汗而锁之，取杀涛刀剑试其血，哀嚎震动宫殿。佛徒成曰：“宣涛皆陛下之子，今魏涛杀宣，是重祸也。陛下若加慈恕，辅佐尤长，若必诛之，宣当为彗星下扫夜宫。”虎不从，击柴于夜北，树标其上，标末至露炉，穿之以绳，以踢柴击，送宣其下，使涛所幸患者好治刘霸，拔其发，抽其舌，牵之登梯。好治以绳贯其汗，露炉脚上，刘霸断其手足，着眼溃肠，如涛之伤，四面纵火，烟炎祭天。虎从昭仪以下数千人等中台以观之，火灭，取灰分至朱门交道中，杀其妻子九人。宣少子才数岁，虎素爱之，抱之而泣，欲射之，其大臣不听，就抱中取而杀之。而晚虎一大叫，至于绝代，虎因此发病。有废其后杜氏为庶人，诛其四帅以下三百人，患者五十人，解车裂节解，弃之漳水。乌其东宫以养猪牛， 东宫卫士十余万人皆折戍凉州。先是赵览言于虎曰：“宫中将有变，以备之。”即宣沙涛，虎疑其知而不告，亦诛之。朝廷论平蜀之功，欲以豫章郡封桓温。尚书左丞荀蕤曰：“温若复平河洛，将何以赏之？”乃加温征西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临贺郡公，加乔王无忌前将军，元乔龙骧将军，封湘西伯，蕤松之子也。温既灭蜀，威名大振，朝廷惮之。会稽王玉以扬州刺史殷浩有盛名，朝野推服，因为新旅，欲参宗朝权，欲以抗温，由是与温近相一二。浩以征北长史荀宪、前江州刺史王羲之素有令名，擢宪为吴国内史，羲之为护军将军，以为羽翼。宪蕤之弟，羲之导之从子也。羲之以为内外协和，然后国家可安，劝浩不以与温构隙，浩不从。燕王晃有疾，召世子俊主之曰：“今中原未平，方知贤杰已经事务，可智勇兼济，才堪任重，汝其委之，已成无志。”又曰：“杨士秋世性高洁，忠干真固，可托大事，汝善待之。”九月丙申，薨。赵王虎亦立太子，太尉张举曰：“燕公宾有武略，彭城公尊有文德，为陛下所责。”虎曰：“卿言正岂无益？”荣昭将军张柴曰：“燕公母见，又常有过。彭城公母前以太子是废，今立之，臣恐不能无威恨，陛下以审思之。”初，虎之拔上归也，张柴获前赵主要幼女安定公主，有书色，纳于虎，虎避之，生其公室。柴以虎老病，与立氏为嗣，即刘氏为太后，己得辅政，乃说虎曰：“陛下再立太子，其母皆出于昌建，故祸乱相寻，今宜则母贵子孝者立之。”虎曰：“请勿言，吾知太子处矣。”虎再与群臣议于东堂，虎曰：“吾欲以纯灰三壶自敌其长，何谓专生恶子？年逾二十，辄欲杀父。今世方十岁，比其二十，吾已老矣。”乃与张举、李农定义，领公卿尚书请立氏为太子。大司农曹沫不肯署名。虎使张柴问其故，沫顿首曰：“天下重器不宜立少，故不敢署。”虎曰：“沫忠臣也，然未达朕意。张举、李农知朕意矣，可令御之。”遂立氏为太子，以刘昭仪为后。冬十一月甲辰， 葬燕文明王。世子俊即位，设境内，遣使以建康告丧，以帝郊为左贤王，左长史杨务为郎中令。十二月，以左光禄大夫领司徒、录尚书事蔡摩为侍中、司徒。摩尚书故让为所亲曰：“我若为司徒，将为后代所审，亦不敢拜也。”五年春正月，辛未朔，大赦。赵王虎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泰宁，诸子皆晋爵为王。故东宫高丽等万余人折戍凉州，行达雍城，既不再涉猎，又斥雍州刺史张茂送之，茂皆夺其马，使之不推路车，至梁戍所。高丽都定阳梁独因众心之怨，谋作乱东归，众闻之，皆勇变大呼。独乃自称晋征东大将军，率众攻拔下变。安西将军刘宁自安定击之，唯独所败。高丽皆多力善射，亦当十余人，虽无兵甲，掠民府，失一仗科，攻战若神，所向崩溃。戍卒皆随之，攻陷郡县，杀长吏二千担，长驱而东，必至长安，众以十万。乐平王包晋锐拒之，一战而败。独遂东出潼关，进趋洛阳。赵主虎以李农为大都督，行大将军事，统魏军将军张贺度等部计十万讨之，战于新安，农等大败，战于洛阳又败，退避成皋。独遂东略荥阳陈留诸郡，虎大惧，以燕王斌为大都督，督中外诸军事，统冠军大将军姚义仲、车骑将军蒲弘等讨之，义仲将其众八千余人至邺，求见虎，虎病未知见，引入领军省，赐以己所欲食。义仲怒，不食，曰：“主上召我来击贼，当面见受方略，我岂为食来也？且主上不见我，我何以知其存亡也？”虎立即见之。义仲让虎曰：“尔死仇耶？何为而病？而幼时不择善人教之，使至于违逆，既违逆而诛之，又何仇焉？且如久病，所立而幼，汝若不欲，天下必乱，当先忧此，勿忧贼也。独等穷困思归，相聚为道，所过残暴，何所能治？老羌为汝一举了之。”义仲性倦直，人无贵贱，皆辱之。虎亦不知责，余作少使持节、征西大将军，赐以铠马。义仲曰：“汝看老羌砍破贼否？”乃披铠跨马于庭中，因策马难驰，不辞而出。遂与宾等击毒于荥阳，大破之，斩毒首而还，讨其余党，尽灭之。虎命义仲建旅上殿，入朝不屈，晋封平西郡公。蒲弘为车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 都督雍秦州诸军事，雍州刺史，进封略阳郡公。使平人马续聚兵，自称将军，找乐平王褒讨灭之，诛三千余家。夏四月，益州刺史周府龙骧将军朱涛及范奔斩之，益州平。赵遣谒者陈审如焉，拜慕容俊为使持节、侍中、大都督，都河北诸军事。幽平二州牧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燕王。桓温遣都护滕俊率交广之兵及临邑王文于卢戎，为文所败，退屯九真。乙卯，赵王虎病甚，以彭城王尊为大将军，镇关右，燕王斌为丞相，录尚书事，张柴为镇卫大将军，领军将军，吏部尚书，并受遗诏辅政。刘后务斌辅政，恐不利于太子，与张柴谋去之。斌实在相国，遣使诈谓斌曰：“主上即已见谕，王须烈者可少停也。”斌素好烈，嗜酒，遂留烈且纵酒。刘氏与柴因矫诏称斌无忠孝之心，免官归地，使柴弟雄率龙腾五百人守之。乙丑，尊自幽州置业，敕朝堂受拜，配禁兵三万遣之。尊涕泣而去。是日，虎及小抽，问尊至位，左右对曰：“去已久矣。”虎曰：“恨不见之。”虎临西阁，龙腾中郎二百余人列拜于前。虎问：“何求？”皆曰：“圣体不安，宜令燕王入宿卫点兵马。”或言：“其以为皇太子。”虎曰：“燕王不在内也，召以来。”左右言：“王病久，不能入。”虎曰：“促持辇迎之，当复喜寿。”亦竟无行者，寻昏眩而入。张柴使张雄矫诏杀宾。戊辰，刘氏复矫诏以柴为太保，都督中外诸军，录尚书事，如霍光故事。侍中徐统叹曰：“乱将作矣，吾无为御之，养药而死。”己巳，虎卒，太子氏即位，尊刘氏为皇太后。刘氏临朝称制，以张柴为丞相，柴辞不受，请以彭城王尊、益阳王建为左右丞相，以慰其心。刘氏从之。柴与太尉张举谋诛司空李农，举素与农善，密告之。农奔广宗，率起活数万家保上白。刘氏使张举统宿卫诸军围之。柴以张离为镇军大将军，兼中外诸军事，以为己父。彭城王尊至河内，闻丧。姚义仲、蒲弘、刘宁及征虏将军石敏、五卫将军王鸾等讨梁独环，欲尊与李成共睡。尊曰：“殿下长且贤，先帝亦有意以殿下为嗣，正以末年昏祸， 为张柴所误。今女主临朝，奸臣用事，上白相持未下，经是素未空虚。殿下若生张柴之罪，古行而讨之，其谁不开门倒戈而迎殿下者？遵从之。遵自李成举兵还趋业，洛州刺史刘国率洛阳之众往会之，袭至业，张柴大惧，持召上白之君，丙戌，尊君于荡阴，戎卒九万，石敏为前锋。其舅节氏皆曰：“彭城王来奔丧，吾当出迎之，不能为张柴守城也。”于城而出，柴斩之，不能止。张离亦率龙腾二千斩关迎尊。刘氏惧，召张柴入，对之悲哭曰：“先帝子宫未殡而祸难至此，今四子充幼，托之将军，将军将若之何？与家尊重位，能米之乎？”柴黄布不知所出，但云：“为为。”乃下诏，以尊为丞相，领大司马、大都督，督中外诸军，录尚书事，加黄钺、九锡。己丑，尊至安阳亭，张柴拒而出迎，尊命执之。庚寅，尊换甲要兵，入自凤阳门，升太武前殿，皮勇尽哀，退如东阁，斩张柴于平乐市，夷其三族。甲刘氏令曰：“四子幼冲，先帝私恩所授，皇业至重，非所克堪，其以尊嗣位。”于是尊即位，大赦，罢上白之为。辛卯，封氏为乔王，废刘氏为太妃，寻皆杀之。李农来归罪，使复其位。尊母正氏为皇太后，立妃张氏为皇后，故燕王宾子衍为皇太子，以益阳王建为侍中、太傅，沛王冲为太保，乐平公褒为大司马，汝阴王坤为大将军，五星公敏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、辅国大将军。甲午，夜中暴风拔树，震殿，玉雹大如鱼声。太武辉华殿灾，及朱门冠阁荡然无余，剩余浮玉烧者太半，金石皆尽，火月余乃灭。时沛王冲震祭，闻尊杀士自立，谓其辽左曰：“是受先帝之命，尊者废而杀之，罪莫大焉。其斥内外戒严，孤将亲讨之。”于是留宁北将军树坚戍幽州，率众五万自济南下，传檄燕赵，所在云集，必至长山，众十余万，均于苑乡。欲尊赦书，冲曰：“皆吾弟也，死者不可复追，何谓复相残乎？吾将归矣。”其将陈仙曰：“彭城篡世自尊，为罪大矣。王虽北京，陈江南援，四平京师，擒彭城，然后奉迎大驾。”冲乃复进。尊持遣王卓以书谕冲，冲服听。尊使五星公敏 即李农率精卒100,000讨之，战于平吉，冲兵大败，获充于袁氏，赐死，坑其士卒30,000余人。武兴公敏言于尊曰：“蒲弘人杰也，今以弘镇关中，臣恐秦雍之地非国家之有。此虽先帝临终之命，然陛下见作，自以改图。”尊从之，罢弘都督，余如前至。弘怒，归方头，遣使来降。燕平敌将军慕容霸上书于燕王俊曰：“石虎穷凶极暴，天之所弃，于禁仅存，自相鱼肉。今中国道悬，岂望人续？若大军一阵，势必投戈。”北平太守孙兴亦表言：“时势大乱，已以时进取中原。”郡以新遭大丧，弗许。霸持一龙城，言于郡曰：“难得而易失者，时也。万一时势衰而复兴，或有英雄聚其成资，岂为失此大利，亦恐更为后患。”郡曰：“邺中虽乱，邓衡据安乐，兵强粮足，今若伐赵，东道不可有也，当由卢龙。卢龙山境险狭，鲁城高断要，首尾为患，将若之何？”霸曰：“衡虽欲为时势聚首，其将士顾家，人怀归志，若大军临之，自然马解。臣请为陛下前驱，东出图河，前驱灵芝，出其不意，彼闻之，势必震撼，上不过闭门自守，下不免弃城逃溃，何暇欲我哉？然则殿下可以安步而前，无复留难矣。”郡犹豫未决，以问武才将军封邑，对曰：“用兵之道，敌强则用智，敌弱则用势。是故以大吞小，由狼之食豚也；以智易乱，由日之消雪也。大王自上世以来，积德累人，兵强势练，石虎极其残暴，死未瞑目，子孙争国，上下乖乱，中国之民坠于涂炭，严景其种以待镇拔。大王若扬兵南迈，先取蓟城，赐旨邺都，宣耀威德，怀抚遗民，彼孰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？兄党将望其兵遂，安能为害乎？”从事中郎黄宏曰：“今太白惊天，遂即必备，因国受命，此必然之验也。宜速出师，以成天意。”折冲将军木于根曰：“中国之民困于时势之乱，闲思易主以救汤火之急，此千载一时，不可失也。自武宣王以来，招贤养民，务农训兵，正似今日。今时志不取，更复顾虑，其天意未欲使海内平定也，将大王不欲取天下也？”郡笑而从之，以慕容恪为辅国将军，慕容平为辅弼将军，左长史杨务为辅翼将军，谓之三辅。慕容霸为前锋都督、建锋将军，选精兵20余万，讲武戒严，为进取之计。六月，葬赵王虎于显元陵，庙号太祖。 桓温闻赵乱，出屯安陆，遣诸将经营北方。赵扬州刺史王嘉据寿春降，西中郎将陈奎进据寿春，征北大将军楚侯上表请伐赵，即日戒严，直指四口。朝议以侯世任贵重，以先遣偏师。侯奏曰：“前已遣都护王仪之等竟造彭城，后遣都护糜夷进据下邳，今宜速发，以成声势。”秋七月，嘉侯征讨大都督、都徐兖青阳豫五州诸军事，侯率众三万竟赴彭城，北方市民降附者日以千计。朝野皆以为中原止期可复，光禄大夫蔡摩独为所亲曰：“胡灭成为大庆，然恐更宜朝廷之忧。”其人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摩曰：“夫能顺天成时，济群生于艰难者，非上圣于英雄不能为也。自于则莫若夺得量力，观今日之事，待非时贤所及，必将经营分表，疲民以逞。继而才略疏短，不能复心，才丹力竭，智勇俱困，安得不忧及朝廷乎？”鲁郡民五百余家相与起兵附近，求援于楚侯。侯遣部将王堪、李迈将锐卒三千迎之。赵南讨大都督李农，率骑二万与堪等战于代碑，堪等大败，皆没于赵。八月，侯退屯广陵。陈奎闻之，焚寿春积聚，毁城顿还。侯上书起自贬，赵不许，命侯还镇京口，解征讨都督。时河北大乱，移民二十余万口渡河欲来归附，会侯以还，威势不接，皆不能自拔，死亡略尽。赵乐平王褒谋率官右之众攻邺，左长史石光、司马曹耀等固谏，褒怒，杀光等百余人。褒性贪而无谋，雍州豪杰知其无成，并遣使告进。凉州刺史司马勋率众赴之。杨初袭赵西城，破之。九月，凉州官署共上张崇华为丞相、梁王、雍、秦、梁三州牧。崇华屡以钱帛赐左右宠臣，又喜博弈，颇费政事。征事所镇谏曰：“先王夙夜勤俭以食府库，正以筹尺未雪置平海内故也。殿下四位之初强寇亲逼，赖众耳之故得战士死力，仅保社稷。仅蓄积已虚而寇仇尚在，岂可轻有耗散以与无功之人乎？喜汉光武公亲万机，张奏易阙，报不终日，故能隆中兴之业。今张奏停滞，动经十月，下情不得上通，沉冤困于灵雨，待非明主之事也。”崇华谢之。司马勋出洛谷，破赵长城戍，避于悬沟，去长安二百里，使至中刘焕攻长安，斩京兆太守刘秀离，又拔贺城。三府豪杰多杀首令以应勋，凡三十余壁， 众五万人。召乐平王褒乃绰公业之谋，使其将麻丘、姚果等将兵拒勋。赵主尊遣车骑将军王朗率精骑二万，以讨勋为名，因劫褒宋业。勋兵少，魏朗不敢进。冬十月，是悬钩拔渊城，杀赵南阳太守袁景，复还凉州。初，赵主尊之发李成也，谓五星公敏曰：“努力，事成以尔为太子。”继而立太子衍。敏事公，欲专朝政，尊不听。敏素骁勇，屡立战功，一下宿将皆惮之，即为都督，总内外兵权，乃抚巡殿中将士，皆奏为殿中员外将军，爵关外侯。尊服之仪，而更提名善恶以错异之，众贤怨怒。中书令孟准、左卫将军王鸾劝尊稍夺敏兵权，敏亦恨望，准等贤劝诛之。十一月，尊召益阳王建、乐平王褒、汝阴王坤、淮南王昭等入议于郑太后前，曰：“敏不臣之计见著，今欲诛之，如何？”建等皆曰：“宜然。”郑氏曰：“李成还兵，无疾奴，岂有今日？小骄纵之，何可拒杀？”建出，遣患者杨环持以告敏。敏遂解李农及右卫将军王基密谋废尊，使将军苏燕、周成率甲士三千人执尊于南台。尊方与妇人谈齐，问成曰：“反者谁也？”成曰：“益阳王建当立。”尊曰：“我尚如是，见能几时？”遂杀之于坤华殿，并杀郑太后、张后、太子衍、孟准、王鸾及上光禄张斐。建即位，大赦，以五星公敏为大将军，封武德王，司空李农为大司马，并录尚书事。郎凯为司空，秦州刺史刘群为尚书左仆射，侍中卢臣为中书监。秦雍刘民相率西归，陆游方头共推蒲弘为主，众至十余万。洪子建在夜斩官出奔方头，建据洪之逼，欲以计遣之，乃以洪为都督关中诸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雍州牧，领秦州刺史。洪会官署，亦应受与否。主簿程普请且与赵联合，如列国分境而治。洪怒曰：“吾不堪为天子爷，而云列国乎？”尹普斩之。都乡猿侯楚侯还至京口，闻哭声甚多，以问左右，对曰：“解代悲死者之家也。”侯残愤发疾。十二月己酉，卒。以吴国内史荀献为使持节，兼徐兖二州、扬州之晋陵诸军事、徐州刺史。时年二十八，中兴方勃，未有如献之少者。赵主建使乐平王褒、中书令李松、 殿中将军张才夜攻石民李农于昆华殿，不克，晋中扰乱，见惧，伪若不知者，夜斩松才于西中华门，并杀包。新兴王之虎之子也，石镇相国，与姚义仲、蒲弘等联兵，以袭中外，与共诛闽农。闽农以汝阴王昆为大都督，与张举及侍中呼延胜率部骑七万分讨之等。中领军石成、侍中石启、前河东太守石辉谋诛闽农，闽农皆杀之。龙骧将军孙福都、刘珠等率节士三千伏于胡天，意欲诛闽农，建在中台，福都率三十余人将升台携剑以攻之。剑见福都毁阁道，临问其故，福都曰：李农等反已在东掖门，臣欲率卫士讨之，仅先起之。谏曰：卿是功臣，好为官臣吏，朕从台上观，请勿虑无报也。于是福都诸率众攻闽农，不克，屯于凤阳门。闽农率众数千毁金明门而入，见聚闽之杀己，持招闽农开门纳之，谓曰：孙福都反，卿宜速讨之。闽农攻斩福都等，自凤阳至昆华，横尸相枕，流血成渠。宣令内外六夷，敢称兵仗者斩。胡人或斩官，或逾城而出者，不可生数。闽使尚书王翦、少府王玉率众数千守剑于玉龙观，悬石以挤之，下令城中曰：近日孙刘构逆，知党伏诛，良善一无欲也，今日以后与官同心者留，不同者各任所知，赤城门不复相近。于是召人百里内西入城，胡杰去者填门。闽之胡之不为己用，颁令内外，召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，文官禁卫三等，武官西拜衙门，一日之中斩首数万。闽亲率召人以诛胡杰，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，死者二十余万，尸诸城外，悉为野犬豺狼所食。其屯戍四方者，闽皆以书命召人为将帅者诛之，或高鼻多须烂死者半。燕王俊遣使至凉州，约张崇华共击赵。高沟离王昭送前东夷护军宋晃于燕，燕王俊射之，更名曰活，拜为中尉。六年春正月，召大将军闵与灭去石氏之际，托以趁文友即赵李，更国号曰魏，亦姓李氏，大赦，改元青龙。太宰赵树、太尉张举、中军将军张春、光禄大夫石岳、辅军石宁、五位将军张继及公侯、卿、孝、龙腾等万余人出奔襄国。汝阴王昆本冀州，辅军将军张审据府口，张贺度据石渎，建义将军段勤据黎阳， 宁南将军杨群据桑壁，刘国据阳城，段堪据陈留，姚义仲据聂头，蒲弘据方头，众各数万，皆不负于闽。秦莫悲之子，堪兰之子也。王朗麻丘自长安赴洛阳，丘城闽书诸朗布胡千余人，朗奔相国，丘率众归业。蒲弘使其子龙骧将军熊迎击，获之，以为军师将军。汝阴王昆及张举王朗率众七万伐业，大将军闵率计千余与战于城北，闵操两刃矛，持计击之，所向摧陷，斩首三千级，昆等大败而去。闵与李农率计三万讨张贺度于石渎。闰月，魏主见密遣患者及书召张神等，使长须袭业。患者已告闵农，闵农迟还，废剑杀之，并杀赵主虎28孙，尽灭十氏。姚义仲子耀武将军义、武卫将军若率晋兵数千斩关奔聂头，义仲率众逃闽军于混桥。司徒申忠等上尊号于闵，闵已让李农，农故辞。闵曰：“吾属故晋人也，仅晋氏犹存，请与诸君分割州郡，各称牧守公侯，奉表迎晋天子，还都洛阳。”尚书胡牧进曰：“陛下圣德应天，宜登大位，晋氏衰微，远窜江表，岂能总御英雄，混一四海乎？”闵曰：“胡尚书之言，可谓时机之命矣。”乃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永兴，国号大魏。朝廷闻中原大乱，复谋进取。己丑，以扬州刺史殷浩为中军将军，假节都督杨玉、徐衍清五州诸军事，以蒲弘为堤王，史持节征北大将军，都督河北诸军事，冀州刺史、广川郡公。蒲建为假节右将军，兼河北征讨前锋诸军事，相国公。姚义仲、蒲弘各有据官右之志，义仲遣其子襄率众五万击弘，弘迎击破之，斩获三万余级。弘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三秦王，改姓福氏，以南安雷若儿为辅国将军，安定梁棱为前将军，领左长史，平易于尊为右将军，领右长史，京兆段陵为左将军，领左司马，天水赵据、陇西牛仪、北地辛劳皆为从事中郎，低求毛贵为单于辅相。二月，燕王俊使慕容霸将兵二万自东道出图河，慕鱼鱼自西道出耶翁塞，俊自中道出卢龙塞，以伐赵，以慕容克先于亮为前驱，命慕鱼泥查山通道，留世子业守龙城，以内史刘斌为大司农，与典书令黄甫珍、刘统后事。 罢军至三省，召征东将军邓衡黄布，焚仓库，弃安乐遁去，与幽州刺史王武共保济。图河南部都尉孙勇急入安乐，扑灭余火，集其古帛，罢收安乐北平兵粮，与郡会临渠。三月，燕兵至吴中，王武留其将王陀以数千人守济，与邓衡走保卢口。乙巳，郡拔济，执王陀，斩之。郡欲西坑其士卒千余人，慕容霸谏曰：“赵为暴虐，王兴师伐之，将以整民于涂炭，而弗有中州也。今使得计而坑其士卒，恐不可以为王师之先生也。”郡入都于计，中州侍女降者相继。燕兵至范阳，范阳太守李产欲为时事拒燕，众莫能用，乃率八成令长出降，郡复以产为太守。产子季为幽州别驾，弃其家从王武在卢口。邓衡谓武曰：“季乡里在北，复以降燕，今虽在此，恐终难相保，徒为人累，不如去之。”武曰：“此何言也？夫以当今丧乱，而季乃能利益捐家，情节之重，虽古烈士无以过，乃欲以猜嫌害之。燕赵之事闻之，为我执相聚为贼，了无一时，众情一散，不可复及，此为作自图愧也。”衡乃止。武犹虑诸将不与己同心，或至非议，乃遣计归。即使此武往见燕王郡，郡让之曰：“请不识天命，弃父妖名，今日乃始来也。”对曰：“臣眷恋旧主，志存威节，官身所在，何事非君？殿下方以义取天下，臣未为得见之晚也。”郡悦，善待之。郡以弟仪为代郡丞郎，孙勇为广宁太守，西至幽州郡县守宰。甲子，郡使中部四犁木鱼沟都燕中刘氏，自将击邓衡于卢口。军至清凉，衡将陆伯藻将数千人夜袭燕营，半已得入，先犯前锋都督慕容霸，突入幕下，霸起奋击，手杀十余人，早不能进，由是燕军得言。郡尉慕于根曰：“贼风甚锐，宜且避之。”根正色曰：“我众彼寡，力不相敌，故乘夜来战，即万一获利。今求贼得贼，正当击之，复何所宜？王旦安卧，臣等自为王破之。”郡不能自安。内使李弘从郡出营外，屯高冢上。根率左右精勇数百人，从中崖直前击枣。李弘徐整计队还住之，枣乃退走。众军追击四十余里，枣仅已身免，所从士卒死亡略尽。郡引兵还济。魏主敏复姓冉氏， 尊母王氏为皇太后，立妻董氏为皇后，子至为皇太子，印明玉皆为王，以李农为太宰，领太尉、录尚书事，封齐王，其子皆封献公。遣使者持节斥诸军屯，皆不从。麻丘说伏弘曰：“冉闵食之，方相持。中原之乱，未可平也。不如先取关中，基业已固，然后东征天下，谁敢敌之？”弘深然之。继而丘因宴振弘，欲并其众。世子建收丘斩之。弘谓建曰：“吾所以未入关者，以为中州可定。仅不幸为庶子所困，中州非汝兄弟所能办。我死，汝即入关。”言中而卒。建代统其众，乃去大都督、大将军、三秦王之号，昌进官爵，遣其叔父安来告丧，且请朝命。召新兴王之及皇帝位于襄国，改元永宁，以汝阴王坤为相国。六夷据州郡者皆应之。知以姚义仲为右丞相，亲赵王，代以书礼。义仲子襄，雄勇多才略，市民多爱之，请义仲以为嗣。义仲以襄非长子，不许。请者日以千数，义仲乃使之将兵。知以襄为骠骑将军、豫州刺史、新昌公，又以苻建为都督河南诸军事、镇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兖州牧、略阳郡公。夏四月，赵主之前汝阴王坤将兵十万伐魏，魏主敏杀李农及其三子，并尚书令王摩、侍中王衍、中常侍严震、赵升。敏遣使临江告晋曰：“逆胡乱中原，今已诛之，能共讨者，可遣军来也。”朝廷不应。五月，庐江太守元贞攻魏合肥，克之，虏其居民而还。六月，召汝阴王坤进据邯郸，镇南将军刘国自繁阳会之，为魏将军王泰击坤，大破之，死者万余人。刘国还繁阳。初，段兰卒于灵芝，段堪带领其众，因时事之乱，拥部落南徙。秋七月，堪引兵东据广固，自称齐王。八月，代郡人赵科率三百余家叛燕，归赵兵州刺史张平。燕王郡袭广宁、上古二郡民于徐吴，代郡民于樊城。王朗之去长安也。朗司马杜洪据长安，自称晋征北将军、雍州刺史，以平邑张据为司马，关西一下皆应之。苻建欲取之，孔弘知之，乃受诏官爵，以赵据为河内太守、戍温，牛仪为安吉将军、戍淮，置公事于方头，克民众脉，事无希翼。有知而不重者，见杀之以训。继而自称晋征西大将军， 都督关中诸军事、雍州刺史，以武威贾玄硕为左长史，洛阳梁安为右长史，段纯为左司马，辛劳为右司马，京兆王瑜、安定成功、胡文等为军资祭酒，西众而西，以余尊为前锋，行至蒙金，为浮梁以济。遣弟辅国将军熊率众五千自潼关入，兄子杨武将军京率众七千自止关入。临别，执京守曰：“若事不捷，汝死河北，我死河南，不复相见。”既济焚桥，自率大众随熊而进。杜洪闻之，与谏书，侮慢之，以张据弟先为征虏将军，率众万三千逆战于潼关之北，先兵大败，走还长安。洪西召关中之众以拒谏，洪帝欲劝洪迎谏，洪不从，欲率所部降于谏。见遣伏熊训渭北，低求毛寿屯高陵，徐搓屯好志，羌求白毒屯黄白，众各数万，皆斩红使，遣子降于见。伏经余尊所过诚意，无不降附。红惧，固守长安。张贺度、段秦、刘国、晋屯会于昌城，将功业。魏主敏自将击之，战于仓亭，贺度等大败，死者二万八千人。追斩晋屯于阴安，晋服其众而归。敏戎卒三十余万，经其征谷绵亘百余里，虽时势之盛，无以过也。故晋散骑常侍陇西新密有高明，立刘石之事，征必皆不救。敏背礼征为太常，密谓敏书以为：“物极则反，治治则危，君王功已成矣，以因资大捷，归身晋朝，必有犹疑之廉，享松桥之寿矣。”引不食而卒。九月，燕王俊南巡冀州，取张武、河间。初，渤海贾坚少上气节，世诏为殿中都。赵王坚弃魏主敏还乡里，拥部区数千家。燕慕容平训渤海，遣使招之，坚终不降。平与战，擒之。郡以平为张武太守，封玉为河间太守。郡与慕容恪皆爱贾坚之才。坚时年六十余，恪闻其善射，置牛百步上以试之。坚曰：“少之时能令不中，今老矣，往往中之。”乃射再发，一使伏己，一使摩腹，皆腹肤落毛，上下如一，观者咸服其妙。郡以坚为乐陵太守，至高城。伏经与张先战于渭北，擒之。三府郡县保璧皆降。冬十月，伏见长驱至长安，杜洪、张据奔丝竹。燕王俊还济，留诸将守之。俊还至龙城，夜灵庙。十一月，魏主敏率部骑十万攻襄国， 蜀其子太原王胤为大单于、骠骑大将军，以降胡一千配之为麾下。光禄大夫为小谏曰：“胡杰皆我之仇敌，今来归附，苟存性命耳。万一为变，悔之何及？请朱秉降胡，去单于之号，以防微杜渐。”闵方欲抚纳群胡，大怒。朱晓及其子伯阳。甲午，伏建入长安，以民心思尽，乃遣参军杜山伯以健康献捷，并修好于桓温。于是秦雍一下皆附之，召凉州刺史石宁独据上归不下。十二月，伏雄击斩之。蔡摩除司徒，三年不就职。诏书屡下，太后遣使御议，摩终不受。于是帝临轩，遣侍中几句黄门郎丁纂征摩，摩臣极笃，使主簿谢攸陈让，自旦至深，使者十余返，而摩不至。时地方八岁，甚倦，问左右曰：“所召人何以至今不来？临轩何时当敬？”太后以君臣俱疲，乃召。必不来者，宜罢朝。中军将军殷浩奏免吏部尚书江宾官。会稽王玉令曹曰：“蔡公傲为上命，无人臣之礼，若人主卑屈于上，大义不行于下，亦不知所以为正矣。”公卿乃奏：“摩背慢傲上，罪同不臣，请送廷尉以正行书。”摩惧，率子弟一阙其嗓，自到廷尉待罪。殷浩欲加摩大辟，会徐州刺史荀宪入朝。浩以问宪，宪曰：“蔡公今日示威，明日必有还文之举。”浩乃止，下诏免摩为庶人。